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统计过啊，自己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在花在手机上的时间里面呢，又具体花多少时间在微信上，在微信的时间里呢，又具体花多少时间在微信的公号上。好，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微信的公众号它好像一夜之间甚至是无声无息的就生长起来了，占据了我们很多的花在本来会花在媒体上的时间。之前我有注意到，是一夜之间这个大家的朋友圈里面，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大家转载的内容就多了好多，这种像你很难形容它是什么东西，它既像是一个人的博客，有的时候呢又像是一本小杂志有的时候呢还是一个消息的平台啊。这种呢我们现在只能够把它笼统的归结到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去，有一点像微博，但是好像比微博更加的私密，更加的直接。那上面的内容呢也是五花八门。我记得有这个朋友说过一个段子，说这个在朋友圈上面有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爸爸妈妈以及这个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为首的这个养生党，每天就给你发一些这个什么吃什么东西才健康，什么把什么熬夜的这个体力什么用什么东西吃回去，然后早上几点起床，每天要做什么气功，喝什么汤之类的。好，另外一方面呢有这个朋友这个刷旅行图片档就上哪儿吃什么吃的东西啦，这个或者今天又跑到什么马尔代夫啊泰国去玩啦拍这个照片。好，这是两大阵营，这两阵营之间这个水火两立。但是呢我就经常把自己定义为这个第三种阵营当中的，我基本上很少在微博圈里面发内容，但是我喜欢看别的，那觉得有意思。你什么 窥私者？ 窥私那也不是人家的隐私，人家发给我看我才看的。这个就把微信公号，特别是这种我把它理解为看杂志或者说每天看报纸的这个时间哈，就花在微信的这个公号上面。 诶，我不太理解哈，你说这种就是看别人的自己啥也不发是什么心态呢？ 这种叫做这个叫做 就是你怎么 欣赏的心态， 你怎么可以抵挡得住大家这种汹涌之势哈，就这么有那种分享的欲望就是你是可以把自己完全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这我觉得取决于你把微信当做什么东西来用。我觉得对于有的人来说，微信是社交的平台，是上来交朋友的，或者说跟朋友这个互动的。有的人觉得是一个，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把微信就当做是一个联络的工具，就好像是一个发短信或者说这个就找人的一个方法。 就不是， 但也有它娱乐的一面，就是我会它的这个，比如说我在每天，通常是每天晚上这个吃完饭之后，我还或者说在车上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微信打开来攒的那些订阅的公众号会统一的看一下。 你会仔仔细细的看完吗？ 当然不可能订阅的太多了，但是有几个号我基本上是不会遗漏的，我有几个号我是全部看完的。 所以你说一开始哈，就大家对着这个微信啊有一种疑虑，就像我最开始觉得你微信跟微博你要怎么样区分开来，如果真的是都发的话你都有一种所谓经营的概念，就是你久而久之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么的精力去兼顾的来但是后来发现呢，你一旦是开用之后呢，你整个的这个心态啊，你会被它绑着就是好比这些经营微信公号的人来说他们说有一段时间他们满足感就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后台上粉丝增长的数量就是对于你玩微信的朋友来说，你给他发一个这个发出去会有多少个赞呢有多少条评论呢 对啊， 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传播的效应都会有这种，肯定是有这样的心理的就你玩微博玩 Facebook 也好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问题就在于呢，你玩着玩着他冷不丁他就给你来一枪就比如说微信公号 对， 就在 你这个是作为你 微信的经营者来说，这个是威胁很大的。我也是突然注意到一阵子，哎，我订阅的这两个号每天都有更新的，好，特别有的时候你还觉得挺烦的，但是突然他不烦了吧，你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对，怎么着了？怎么着了？ 就怎么着了？其实呢，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谜啊。从这个3月13号开始，就有号称是叫做腾讯微信被清洗，或者是说就叫被洗，很多人说这个洗，我也不知道是用肥皂水洗的还是用血洗啊。这反正呢，有一大批微信的公共账号就一夜之间突然被封禁了。包括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我这挑几个我知道的，比如说徐大内小报。徐大内小报可能我现在这个我大言不惭的说一句，我觉得你要是从事这个媒体行业的，你没有看过这玩意儿的话，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这行的哈，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新闻民工。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共识网的微信账号，媒体人罗昌平的，那我可能跟这个咱们做这个行业有关，所以看的都是这个媒体类的这种，好像没有听说哪个养生类的被封掉，但是我听有朋友说好像有。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出了什么关键字，我看说是不是又涉黄啊？有些，比如说教你怎么样这个把这个胸罩增加一个罩杯之类的，会不会有涉黄的问题 ？Anyway， 反正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微信账号在13号晚上一夜之间消失了。那消失了，大家这个很多忠实的读者说怎么回事呢？那比读者更急的是这些微信账号的运营者们，很多人说实话现在都是靠这个在吃饭了，说不上养家糊口，但是这个上面有不少的这个收入啊，或者说这个你的事业其实很多都跟是微信公号挂钩的，很多人又挺着急，但是呢跟腾讯方面联系，腾讯方面的一个说法说这些账号被封是因为多次被举报。好，腾讯的公告在3月14号说的是，为保障用户体验，微信公众平台严禁恶意营销以及诱导分享朋友圈，严禁发布色情、低俗、暴力、血腥、政治谣言等各类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的信息。所以说呢，以此为理由，一大批的这个账号就被封禁了。那很多人也不是特别明白，觉得我这个账号没有涉及到上面的任何一项，我放的都是一些人畜无伤、童叟无欺的一些内容，你凭什么就查封我呢？ 就是你会发现这次封号一个时间哈，它其实也是不能说巧合，但至少是给你一些揣度的空间。比如说它是发生在3月13号的晚间，就是在那天晚上是大规模的被洗号。 是， 那那天我们知道是两会闭幕 啊， 而且呢是选择在晚间，有说如果真的是一次清洗活动的话，他不想让过多 的 舆论来进行。那时候我们又知道是马航失联第五六天的时候，所以呢大家的关注度呢就很少会集中在这些微信号上，就即使你几天好像没收到那些固定推送，你可能也会被那些漫天的马航的消息给淹没，你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察觉心，哎，怎么好像我每天被这些东西烦，突然间没有烦我了，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呢，这次微信公号被封的事件呢，选择是在315的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前。他说中间呢是因为有一些的这个号啊，它确实存在着朋友圈的营销，就所谓的越来越失控，就微信用户的投诉也越来越多，说呢为了不在这个消费者权益日这天集中的爆发，就微信就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在315之前提前封号， 怕被央视黑。 这可能也说得过去， 央视的账号应该没有被封。你这么一说想起来，央视昨天晚上的这个新浪微博的这一条微博应该可以导致他大量的投诉和举报。就是昨天这个在新闻联播播出之前，央视新闻的认证的微博在新浪上发了一条说今天的新闻联播末尾有惊喜，大家以为说这什么惊喜啊，难道今天吃面吗？后来一看不是，今天突然 发了一组春光图，是吧？ 春光发春，这原来是这原来是央视发春，这个让大家来集体的围观一下，结果不少的网友愤慨说要投视央视这个不实的谣言。其实这种事你也够得上，是 后来就有一些微信公号的经营者去问嘛，就问腾讯要个说法。但是呢据说呢对方一度呢是无人接听状态，可能是这个投诉， 还有说电话打不通的， 投诉打爆了。第二个呢就有公关就跟应该是黄当进说吧，他说哎，这个原因其实你我都懂， 是 大家就不用挑明了 啊。 但是给大家一个警号，就是说有一些的题材是敏感的， 嗯， 你要是保存你的饭碗的话，最好还是别动。 但是哈，你说有的可能时政类的账号，它如果是主打时事新闻的，你有的时候难免踩线吧，不然的话你这没法做了。但是另外有一些被封闭的这个账号啊，我看有一些这个微信的运营者也觉得很冤枉，还把自己从开号以来到这个被封期间所有的这个内容都做了一个列表晒到微博上，请大家来查，你说告诉我哪一条敏感了啊？当然有不排除这里面有很冤枉的，但是我听了一个版本的说法，当然这个腾讯方面没有再出来回应了，所以说我们只能够是一种小道消息啊，说这个是用腾讯方面的用的算法，用关键字搜寻的，或者说关键字加上这个被投诉的次数， 嗯， 就是如果你经常被举报的话，可能人家就会特别关注你一点，然后再加上用关键字过滤，有一些重点的关键字，如果你的这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话，那可能你也会成为这次被清洗的一个对象哈。到底怎么着，我觉得咱们还是得听听这个被洗者自己的这个现身说法。咱们待会儿请这个大象公会的，这大象公会也是13万、14万的订阅量，在这个微信的公号里面算是不能够说是最多，但绝对不算是少的一个公号，他也是在这一轮被封禁了，一直到是前天哈，这个才重新复苏过来。同时复苏过来呢，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徐大内小报。那咱们待会儿请这个黄章进来谈谈这个大象公号死而复生的故事。稍事休息，三立华新闻，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接下来听到死而复生的微信公号的老板之一，还有这个大象公会的黄章进。黄章进之前我们在谈这个新疆问题的时候，一直有请他做介绍。其实大象公会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我自己看大象公会的所有文章当中，如果要挑一个内容最多的系列的话，就是新疆系列，因为黄章进自己是新疆人，然后他现在这个编辑团队里面也有新疆人啊，维族的还是， 而且据说他结婚度蜜月也是， 哎，是对新疆有着非常强深厚的感情，所以他的这个大象公会里边有非常多介绍新疆的历史社会，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民族的状况的一些文章。所以在大象公会突然一下子被访问不了了之后呢，我也第一反应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民族问题啊踩了红线。所以我们还是来听听黄章进自己是怎么说这事儿的吧。最初发现这个公号被封了以后，腾讯方面有一个什么说法吗？您有问过他们吗？ 没有说法，没有说法。 他们当时的回复是怎么说的呢？ 哦，当时可能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根本打不进去。通知上面写的是因为遭到大量举报。 嗯，您之前我看到大象公会有的一些文章也会显示说被举报次数过多，所以无法显示。您有了解过这个举报是什么人举报，或者因为什么问题举报吗？ 嗯，不太了解。 后来为什么又解封了呢？ 嗯，腾讯因为他也是一肚子苦吧，这个事情又不是他自己主动愿意做的，然后呢压力给他也很大，确实很多公号是被关的有点冤，并不是所有的公号都恢复了， 嗯，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按他们的那个说法，就是既不涉黄，他也不是谈那个时政有什么政治倾向性的东西，就是一个谈百科知识类的。那么被这么关掉确实是有点了。 嗯， 当然找了很多人去申诉吧。 嗯，那这个您刚才说腾讯压力很大，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哪里呢？ 当然是来自党的有关部门了。 嗯，具体来说这个是有明确的命令吗？ 可能是非常凶狠的那种压力。 怎么个凶狠法？ 我 不清楚，应该是非常突然的那种指控和批评，所以他们才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 嗯，所以您指的这个就是一个审查的一个压力。 对。 嗯，但是这个审查在微信的公号之前也是存在的吗？ 嗯，以前可能没有来自上面这么的批评没有这么严重，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太当回事。 嗯， 我是这么讲的。 嗯，那您之前在发文章的时候或者说运营这个过审查方面的问题吗？ 被上过文章。 嗯， 被上过文章。 您会分析这个一篇文章为什么被删呢？ 可能就是话题敏感吧，可能就是这个会分析一下。 嗯，那这个有没有一个总结？比如说哪一类的话题就是可能被删的可能性比较大？ 嗯，真不好说，这个真不好说，因为这种所谓的这种不自由，其实就在于它的弹性是不可捉摸的。嗯，另一方面，微信它可能它这个微信部门，它这个科技公司，它确实，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就是怎么样去，就是人工审核经验是比较缺乏的。 嗯，那您现在这个恢复了之后，再去运营的话，会注意点什么问题吗？ 自我审查吧，加强自我审查。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不要过度依赖那个另一方的平台作为自己的那个渠道吧，就是你不能把那个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嗯，您刚说自我审查的话，您不太清楚他审查的标准，您怎么自我审查呢？ 尽量避免被误会击中吧，一些话题有些容易引起误会的题材，你尽量不去碰就行。 嗯，比如说我之前看大象公会有发很多新疆，介绍新疆这个历史包括社会政治的这些内容，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可能这样的题材就会比较少？ 对对对，不会碰，基本尽量不去碰它了。 嗯，您会认为这个新疆类的有关新疆问题的这些文章是这次遇到麻烦的主要的原因吗？ 嗯，我不认为是。 嗯，那大象公会，我看到博客天下的一个介绍说，现在是您可以再跟我更新一下这个订阅数量吗？ 嗯，是13万多14万 的这么一个人数。您这个14万的订户，我的一个了解在微信公号里面应该算是比较多的一个号了，对吧？ 还在行吧， 嗯， 算不上太多，因为当然是说你是说从这个从跟媒体来比的话，它就不算，跟有些杂志来比的话就不算什么，但是一般的这种新媒体来比的话，那它就算是比较多的了。 嗯嗯，那您运营这个大象公号运营100天的时间，14万的这个订阅量，您在这当中有什么体会，有什么心得吗？ 嗯，品质第一。 品质。 对，品质决定一切。 嗯，这个品质它体现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是您认为的这个微信公号的品质？ 我觉得就是识别度吧，识别性，差异性和你内容的这个，你对内容制作上的投入程度。 嗯。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现在您和您的团队每天花多少时间在这个内容方面吗？ 嗯，我可以这么说吧，我和我的另外一个主要那个我那个执行主编经常是没有个人时间的。 嗯， 就比如说每天的饭局这种事情，基本上他大部分会被推掉。 嗯，没有时间去参加饭局了。 对。 嗯，这个我知道您之前也做过传统媒体的这个工作，比如说在凤凰周刊，您会这个比较这一份工作跟在凤凰周刊有这个内容啊，包括工作量性质上面会有多大的差别？ 嗯，这个是属于乐趣更高吧。 嗯。 会是一个更辛苦的工作吗？ 什么？ 我说是不是会是一个压力更大、会更辛苦的一个工作吗？ 对，是。 那所以这个也很多人在提说，这个微信的公号它是不是一个有颠覆性的产品？对于其他的很多传统的媒体产品来说，您怎么看这个？ 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呢？ 形式真的不见得比内容怎么样。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内容。平台为它不会只是技术上改进了。 但是像大象公会这样的内容，至少在传统的媒体上，我好像还没有看到有类似的内容。 所以它不是平台的原因，其实还是出现了新的内容。它只是说给一些提供不一样内容的人提供了可能。 那有的人会想到这个微信公号的出现和当年微博的这个兴起，可能有一点类似，但是微博现在的一个情况是微博在走下坡路了。您认为微信以后也会碰上微博现在的问题吗？ 微信刚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公众号很热，后来他马上腾讯及时采取那个折叠的办法，就马上说订户数据小的阅读和订户小的很多嘛。那个微博的热呢，其实也有新浪自己透支的原因，就实际上它不应该那么热，它把它人为的在刺激它。比如说制造大 V， 制造热点话题，把那个大众的那个视线聚焦到少数人身上，这个是有点过分了。 那在这一点上，微信跟微博怎么样不同呢？ 微信它不依赖这种热点话题，它是首先是熟人之间的社交工具吧，所以公众号对它是也不重要。 那很多人都 它是想方设法去减少它的那个媒体属性。 你说是减小它的媒体属性？ 对，它在想方设法减小它的媒体属性。 那您会认为微信的公号它是一个媒体产品吗？是一个媒体产品，但是要想方设法减小它的媒体属性，这个怎么理解？ 他不希望这里面占很大的比重。 所以那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么说吧，我的想法就是是他因为很早就看到这里面可能对他来说可能有危险的东西，所以他不愿意在这方面变得像那个新浪微博一样，所以采取了很多办法。以前比如说技术上折叠不让你看得到，然后呢不突出这些媒体公众号。他走的一条路是完全不同的路，和新浪的微博成功之路完全不同。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大象公会的创始人，也是现在的执行主编黄章进啊。黄章进的这个大象公会，13万的订户，那是在这个13号晚间一夜之间阵亡。那在这应该是上一个周末，我们看到大象公会重生了21号，整整被禁言了7天之后呢，大象公会重生了之后，他就发出了一篇这个致读者说我们回归了。但是呢，这个回归在我读来这篇内容更多的好像是一种怎么说呢，这个表示说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可能在选题上面或者说在敏感度方面要有重大的调整，不然的话可能下一次发生的就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禁言，而是永久的禁言。徐达内小报的这位作者就说，一开始他的徐达内小报其实是被显示被永久封禁的一个状态，并不是可能一开始大家都已经觉得这已经就是永远都回不来了，最后可能还是通过了其他的方式努力，最后徐达内小报才弄回来。 所以呢，我们刚才听到黄章进先生今天的这个访问的语气哈、啊，跟过往听到的似乎有点不太一样， 挺谨慎的。 不过对，确实让人家、就是让外界会担心他为什么会、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表达。包括徐大内，我们也是尝试联络过，但最后呢， 觉得不太方便了， 不太方便哈、其实可以理解了 是的。 徐大内呢，自己在他的这个微信公号"死而复生"之后呢，他是发了一篇小文章，然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小报内容继续通过新浪微博以及其他的平台发布，他们呢得出一个道理，就是呢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是，这个相信所有的新媒体的运营者，特别是你现在寄人篱下哈，这个说难听一点，不管你是发布在苹果的这个商店里面，还是安卓的市场里面，或者是微信的平台上面，因为这个平台这个厂子是人家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还是得看着一点这个厂子的这个眼色。好，稍事休息，三天话新闻，咱们今天来聊这些非常丰富多彩的微信公号，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哎，大家不要小看了现在微信或者是微博上小小的一个账号哈、这个账号可能它也不需要你，花钱去这个去印刷，或者说租一个办公室，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团队。它很多时候对于读者来说，它只是在你的手机上面的那么一个格子、一个名字。但是，哎，我仔细看了一下，不少的这样的成功的账号，它其实背后都是有很多的资源在运营它。比如说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个大象公会的这个账号，它好像只是一个就是发一些有趣内容的小账号，但是哎，这后面投资人就不止一位，而且都是还挺有名有姓的这个投资人。我们看到根据博客天下的这一篇报道呢，这个大象公会的投资人之一，还咱们也非常熟悉的这个罗永浩。罗永浩除了投资做手机，投资做投资教英语之外，也投资做一些媒体产品啊。听看上去这个大象公会也挺像他的风格。那后面呢还有这个不止一位投资人，这里面我想这个少说也得有上百万的这个钱了。那黄章进自己也说，也是在北京租了这个场地，然后也请了人啊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容易理解不少的朋友在提到最近的这一次被封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并不愿意多说。可能很多人觉得还是生存第一，因为这个时候一旦你这个惹麻烦了，可能威胁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账号那么简单，后面哎真金白银或者说不少人的生计啊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这样想来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说在微信本来是一个很轻巧的东西，但是现在它已经变得里面其实利益特别的重大，责任也是要求特别的大。除了这些账号的经营者现在觉得压力很大之外，我估计运营方不管是微博像新浪啊还是腾讯啊运营这个微信，他们其实压力应该是更大。而且问题在于黄章进他们至少还可以说，但是腾讯他们要对外边说都不能说。 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不管是新浪也好腾讯也好，就是这些所谓删帖的人关你的人他某种程度上其实跟你们是一条战线的，就是那些原因不是他们能够主导的。 是啊， 你自己是不是也被封过一次号之类的？ 我这个不叫什么来着，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但是他给你当时的原因是说政府关的是吧？ 这是对我托朋友问了，因为我说如果只是短暂封禁的话，你至少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封几天。那后来我朋友说这个不是他们控制的，是有上峰上峰发来，我当时还倍感荣幸，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都已经被上峰关注 了，至少是关注了。但是你会觉得就这些所谓的被封号，它其实说起来也是有点悲哀的。你说它本来也是一个 创造一个新的所谓的话语平台。 嗯， 就是你本身可能在传统媒体上遇到的阻碍和这个框架和这个受制的东西更多的时候，就让你们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可以发布，也是探讨一个新的公共话语的空间。就包括罗永浩，他之前不是也弄了一个牛博网吗？ 对， 最后 啊，牛博网也是，这个恐怕是中国这个新媒体最早的自我尝试。 他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尝试，但最后也是可能是因为尺度的问题， 对， 你逃脱不了被关闭的命运。所以现在的自媒体人来说，他们非常的纠结。虽然我们就说，你说这个尺度的边界也是大家试出来的， 是永恒的挣扎。 但是你试的时候，到底谁会成为那个最不幸的牺牲者？而且呢，就像徐丹内说的，现在给他的一个歧视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哎、但是问题好， 当所有人都指望你这个鸡蛋来活命的时候、嗯，你这时候势必是对你的言论你是要收敛的。但是你收敛之后，你的内容会不会就没有你最初打动读者那些会？ 这个 打折扣 道理很容易说，你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但是问题是在中国的话，你这个到底有没有第二个篮子？你究竟有第二个篮子吗？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到的，你如果说一个微信的公号运行的好，你可以把它放在除了微信上面，新浪的微博也有订阅的功能，而且微博的运营方跟微信的运营方不是一家，所以这理论上是分开的。那么还有这个手机现在是两个平台、 嗯、 安卓跟这个苹果，但是苹果要上线特别难上线，苹果它上线它有一些技术的这个审查要求特别高，安卓呢相对来说上线容易，但是据我所知这种手机的应用，第一它分地区，也就是说有一些应用你如果要在中国大陆这个商店里面能够上架的话，你也要通过它的一些要求、 嗯、 这里面审查在多大程度能够干预进来， 对， 我不得而知。但是比如据我所知有一个杂志啊，这个彭博商业周刊，它其实是有繁体版和简体版两种版本的，一个简体版在内地发行，繁体版在这个香港发行，然后它使用的这个 APP 就是两个不同的 APP、 嗯、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监管的这个细节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很怀疑你即使采取这种多样化的经营策略，在中国这个或者说这么强力的有关部门的监管之下，你到底真的是不是有这样的选项或者出路？ 所以你会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如果还是能够做出彩来、嗯，就做出一些， 真不容易， 太不容易。而且你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比如说你看黄章进他在介绍他那个大象公会的时候、 嗯、 他说呢，他们当然也会时刻的提醒自己要注意这个尺度的问题、 嗯、 你说比如说他们要做一个秦城监狱的选题、 嗯、 秦城监狱我们大家立马能想到什么人会关在里面、 嗯、是啊， 大家其实也就是从外围你想要窥探在这些所谓的新闻风暴的当事人、 嗯、 他们在这个环境之下有可能会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嗯、 他们本来怎么操作呢，说我们想呢采访很多人，就甚至把监狱内部的图他都全部给手绘出来、 嗯、厉害， 比如说你进去呢会经过哪些门、 嗯、 怎么审，你是什么级别，住什么房间，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且会还原房间的高宽和摆设，但是后来放弃了 啊。 当然他也没有说到底， 你说这种新闻，你说这种新闻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 嗯、 绝对是这个非常独家或者说非常有价值的报道。 但其实你会想这其实也是没有办法之后的办法，如果你真正是有所谓的采访权 啊， 你可以采访到一线的人士、 嗯、 并且呢是把可能成文一个大长篇，这些是应该你这篇长文里面不可或缺一些细节、 嗯、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嗯、对， 他只能用这种比较边缘的，甚至呢回归文献，就是说历史、 嗯、 比如说你说的东莞那个姓都的问题、 啊、对， 当时他们可能也在纠结会不会有尺度的问题、 嗯、 后来是因为倒逼式的吧，迫于读者这个阅读需求、 嗯、 说不如你，我很想听大象公会你们怎么样去解读、 嗯、 他说好，我就来做一个，人家怎么做呢，翻论文， 嗯， 就是从历史上学从学理的上跟你讲为什么会有这个、啊、 对， 东莞 新都。哎， 这 个我还有印象很深的、嗯、就是大象公会当初给出的一个解释的理由，说东莞为什么，就很多人说为什么是东莞、 嗯、 其中有个理由他给出很有意思，说东莞在南方，所以大家夜生活时间比较长你这事儿吧在东北的话就玩不转因为外边实在是太冷了。哎，我当时觉得也有一点道理。 这个东西就是提醒你说它有一些的角度看你是怎么样去挖掘、 嗯、 就是如果你挖掘的讨巧的话，它还是可以有一些所谓他倡导的这些什么知识见闻和见识、 啊、 这就是他三大这个关键词嘛。你说大象公会要、 嗯、 立足的话， 嗯， 他甚至包括这个姓都的那个事情，他想到在荷兰， 嗯， 就是 有没有发票， 有没有发票，这个角度也蛮牛的，居然能想到这个非常小， 是， 但是也挺奇的， 嗯，对，所以你看啊，这个大家其实都是在夹缝当中啊、求生存哈、啊，这个各有各的活法，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中国的你看新媒体现在这种非常有趣的生态，某种程度上也是逼出来的，你。在夹缝当中长的，长出来就不一定像人家长的，人家可能你在充分自由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得笔直的一棵树，咱们的长出来都是歪脖子树，这个在这个夹缝里面七拐八绕就长出来了。但是呢，尽管已经是非常忍辱负重了，有的时候你还不得不面对一些非常尴尬的，或者说让你进一步收窄你的尺度啊。但是你如果说咱们这个把它打到一个时间的长度来看，咱们比如说看现在的这个情况跟十年前的情况的话、嗯、那你不得不承认还是有进步的，尽管可能跟大家的这个比较理想的标准还是有距离，但是至少吧，这个有微信或者有这么一个渠道，尽管它也仍然有很多限制，但是总比没有好，这个恐怕是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能够同意的一个结论。好，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聊今天这个微信公号的话题。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有市场调查机构去统计现在大家使用手机的时间，好，发现手机使用的时间在手机刚刚这个智能手机刚刚开始的每天可能40分钟左右，到现在已经大幅的上升到每个人，哎，他的这个调查对象特别在年轻人当中，每个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专注时间可能要超过两个小时，特别是在睡前的一小时就被发现是大家使用智能手机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的话，发现现在在微信上面做公号的很多的讲究，比如说你在什么时候推送，我现在有一个观察，大部分是在5:30到6:00，或者说到6:30这个区间段在推送 的时候， 对，然后呢包括这个长度啊以及它的一些我们怎么说呢，适应微信这个平台而出现的一些新的规范哈，也是在逐渐的成熟当中。我记得之前有这个朋友在说，以前可能你要是做杂志的话啊，就这个大家讨论问题说啊，昨天这个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做好，流程哪里出了什么问题。那现在如果你做新媒体的话，通常你就说，哎，是不是因为这个推送的时间有问题，字数的长度有没有问题，然后你推送的关键字是不是，所以这个玩法已经跟你以前在这个媒体啊，以前在报纸或者说在杂志的玩法已经有大幅的改观，也在影响着这个读者的口味和需求。 对，其实对于微信啊，现在有一些的评价，有人就觉得这是一帮所谓的自媒体人在抱团忽悠、就可能是对于这个自媒体它真正在于内容上面有多少的亮点和有深度，或者是所谓有干货的东西是存在着一定怀疑的、这当然是也是受制于现在自媒体它所谓一种获得资讯，或者说他天生是没有一个正当的一个采访权利的，他有这么一个受限。 哎，我觉得这个采访权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因为他的很多的现在自媒体公号运营者都是退下来的，就是不是在前线传统媒体上在任职的人，但是当然也有一些是还在职，他们用其他的时间再去运营一个微信公号。但至少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公号它会营造一种环境，就是什么呢，我首先我要生存下来，就目前你被封杀一轮之后你发现生存这个问题， 对啊， 就它的生存前提更加难在哪儿？又因为它的内容， 命根子握在别人手上呢。 它的内容大家是有期待，而且它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但是你在这样一个夹缝当中，你又要生存，但同时它又发展，甚至是有很多人是把这个当做养家糊口的一个工具的话，那你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这中间，我觉得这是一个，甚至是可以改变中国目前媒体生态的这么一个平台。 这个我们 所知道的做自媒体的这个做得好的，甚至是怎么说财务上实现独立的人也不是没有少数，所以相信这一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特别是对媒体人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发展前景。但是 可能将来的媒体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真的就是现在的一些自媒体人他归纳出来的一些规律，比如说你要小众，你要非常精确，而且是要细分。将来可能真的出现你玩你的微信号，我也没有兴趣，我玩我的， 对， 大家互不干涉，但是没有一个真正是所谓的大众传媒，就是每天必须守着那个电视或者一个 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估计是不行， 估计将来就 好，这个微信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哈，在这个3月13号晚间被封的这一批微信公众号，至少在我手机上订阅的这些号，哎，被这个封的这几个，我订阅的哪三个？这个徐大内小报啊，大象公会，还有一个叫做中国旧闻日报，这三个都是属于这一轮被查禁的名单。但是目前为止都已经复活了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活着总比这个站着总比躺着强。那至于你要站着还是跪着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再去斟酌这其中的这个奥妙了。 祝他们能够活下来，并且是 希望能够站着挣钱，都不要跪着挣钱， 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自由吧。 是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